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五，农历10月15，北京多云，9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至2025年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2021年咨询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书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广大青年中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出版。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部署党的20大代表选举工作。 王沪宁出席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 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高原战风雪，军民天路情。 德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6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至2025年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2021年咨询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实现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相统一。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边境周边安定有序，坚持安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坚持总体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统筹做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要增强产业韧性和抗冲击能力，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确保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要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要积极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提高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要持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加快提升生物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要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坚持独立自主，在国家核心利益、民族尊严问题上绝不退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全面提升国家安全能力，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更加注重法治思维，更加注重科技赋能，更加注重基层基础。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打造坚强的国家安全干部队伍，要加强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自觉推进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会议指出，制定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对加强党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对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教育引导官兵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激励全军官兵奋力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

参加宣讲的同志要扎扎实实备课，确保宣讲取得实效。黄坤明主持会议，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在京召开2022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在全党全国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之际，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对于全力以赴宣传好六中全会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积极落实党报党刊订阅要求，统筹保障重点党报党刊订阅经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昨天发布，预计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能够实现全年稳外资目标。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跨国投资显现反弹态势，预计全年跨国投资将好于预期，有可能重新超过疫情前水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婷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也实现了较快增长，成效好于预期。 一是引资规模保持增长，一到十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二是引资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2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7%。三是东中西部均实现增长。 舒觉婷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具有综合竞争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外商在华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对于全年吸引外资形势，他透露， 如无特殊情况，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能够实现全年稳外资目标。 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高原战风雪，军民天路情，讲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时，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孙鲁进。 沿着青藏公路前行，路两侧的湖泊坑塘已经开始覆上冰雪。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驻扎在此的国道109线109养护保通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养路道班。青藏公路分局安多养护段工人索朗达杰在这条路上工作已经超过8年。 早上5-6点钟就要起来，到路上以后可以说是冻得刺骨，下了一点雪以后，风吹雪直接马上就结冰了。我们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堵车，看桥梁，看涵洞。 吃过早饭，索朗达杰和工友们开始路段检查养护作业。此时虽然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气温仍在-10度左右。护路工人们一路铲雪铺沙土，他们走到了唐古拉山口。路边一尊雕像让青藏公路分局安多养护段机械股股长布嘎停下了脚步。 这雕像是莫生中将军的雕像，边境藏边修路。 1954年5月11日，木生中将军带领1200多名驼工在青海格尔木南昆仑山下艾基里沟掘开了青藏公路第一桥土，带着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的铮铮誓言。 开始了举步维艰的筑路壮举。仅仅花费7个月零4天，格尔木至拉萨的公路运输线打通，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西藏昌都巴素县村民韦瑟： 这个公路都是用生命修过来的，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舍了自己的命也要把这个公路修到拉萨。 以川藏青藏公路为运输动脉，十三五期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11.88万公里，创造了年均增长8100公里的高原奇迹。桑格的家乡在西藏纳曲，今年八月，全长295公里的 G6 京藏高速公路纳曲至拉萨段全线通车，成为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 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啊，是西藏发展的见证人，什么北马路了、高速公路了，现在就越来越好的消息是很高兴。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潘东升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今年9月，潘东升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突发疾病牺牲在工作一线，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16年，刚刚到任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的潘东升，心中最牵挂的就是老百姓。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问题，潘东升就到哪里实地调研。福州市公安局合成侦查中心副主任叶雍成： 潘局长到行政支队调研，他了解到福州当月的两起案件破案是70多起，感觉到这个是涉及到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他觉得福州的治安形势要进一步的改善。 在潘东升的牵头部署下，福州公安打破警种壁垒，组建一体化运行、集约化管理、24小时实战化研判的合成侦查中心。福州全市两抢案件发案数从2016年的700余起减少到了2020年的77起，破案率达到100%。叶雍成： 这个效率真的合成完以后的是非常快，最快的破案时间是不到1个小时，犯罪嫌疑人就被我们逮着了。 潘东升还是警队里的信息专家。潘东升主动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系统聚合的理念，推出了福州公安交通大数据平台，变原本被动接触警为主动排毒保畅。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队长许智慧： 现在只要几秒钟就可以在中心控制路口信号灯实行远程排毒。潘局长是实实在在让我们基层民警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交通变化，市民交通出行获得感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透支了潘东升的身体。9月25日，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潘东升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常常说，加入公安队伍就要时刻准备着为党为人民牺牲一切。他也用生命实现了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诺言。 今年10月以来，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外防输入压力较大，当地及早发现病例，及时有效救治患者，生产生活有序恢复。总台记者李阳、王希报道。 目前瑞丽市对底边村寨重点人群、隔离点工作人员等3天一检，商超、农贸市场等从业人员7天一检，外籍人员及重点区域14天一检，全市常态化1月一检。截至昨天，瑞丽市共收治新冠肺炎本土病例55例，治疗工作有序进行。云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温伟波： 从现有的治疗效果看呢，特别是对这一次 Delta 新冠肺炎的治疗，第一，使病人的症状及时的改善；第二，缩短退热的时间；第三，可以有效的阻止轻症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转化。 瑞丽已经设立了12个固定疫苗接种点，在底边村寨设立49个临时接种点。瑞丽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万永芳： 下一步呢，我们要积极的推进3到11岁人群的免疫接种以及加强免疫的接种工作，全力构建群体免疫屏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17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例，辽宁5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均为境外输入。 截至11月1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233例。截至11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0984万剂次。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发表谈话。发言人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为恶劣。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发言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要求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妄图挟洋谋独是打错了算盘，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召开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目前已有水冰场地转换配套技术、 5G 云转播技术、百米级、分钟级精准气象预报等360余项新技术成果陆续落地应用，新技术为科学办赛、智慧观赛、安全保障等多方面提供了有效助力。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起到22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多地将出现大风降温、雨雪天气，气温普遍下降6到10度，局地12度以上。新疆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部分地区大雪。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55946例，达到2,584,847,065例，死亡病例增加7,990例，达到512,71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504,601例，死亡768,42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15,251例，新增死亡病例1,277例。 德国疾控机构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超过6万例，疫情重要指标7天感染率也达到历史最高值。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0点，德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5,371例，新增死亡病例264例，7天感染率，也就是每10万人7天内新增确诊病例数，升至336.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刘梦雅，主播林夕、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